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72章，吕叔咁一刀斩落去，佢就呼咗啖气讲：哇！呢一个咁嘅硬嘢唔知有几厚啊！如果慢慢咁破开，至少要整整一日噃。我话讲，如果只系一日咁亦都好啊，只系唔知道呢度下边系唔系连接住古墓呢？哑巴就冇出声，佢用探照灯就同下边嘅人就发咗信号，示意佢哋啊上嚟。紧接住佢就坐咗喺个地上边，示意等人嚟汇合。睇个样，佢就打算慢慢咁破开呢一个玄冰层啦。我一时之间亦都摸唔透哑巴嘅用意，再加上而家实在手头冇工具，咁呢阵时对眼前呢个玄冰层亦都系束手无策，咁干脆坐喺个地上边等队伍到嚟啦。约莫就快一个钟头，豆腐佢哋先攞住啲装备，扯晒大气咁上山。呢个地方系一个斜坡，冇办法扎营嘅。大家就将唔用嘅装备就堆埋一堆，攞出嗰啲铁签、凿啊咁一类嘅工具，喺哑巴嘅安排之下，开始就对呢一个玄冰层就动工啦。吕叔呢就附和住咁讲：，呢个玄冰层下边可能仲藏住啲咩噃，你哋要小心啲吓。喺安排任务嘅过程当中，吕叔呢就留低嚟掌握大局，而哑巴就冇俾我同阿豆腐布置任务。豆腐只眼珠仔一碌讲：唔通佢想俾我哋开小组？我讲：嘿，佢又唔系陈词，冇事开咩小组啫？而且以周围嘅人对陈词嘅评价，睇嚟就算知道我系佢嘅仔啊，亦都唔会俾咩面我嘅。话音刚落，哑巴就对住我同埋豆腐抬咗一下下爬，冷冷咁讲：你哋过嚟。豆腐就嬲啦： 你带我过嚟，我就过嚟啊！当我系只狗咩？ 佢一路讲，一路行过去。唉，呢条咁嘅友真系，我一路啊拧住个头，一路行上前去讲：咩事啊？睇个样，我同阿豆腐系另有任务嘅。哑巴就指一指左右嘅地形讲：你哋去右边到对面集合。佢嘅意思系我哋三个人分两组，一左一右，围绕住山顶呢就搜索，咁样势必会行出一个半圈，从而呢我哋两波人就会喺雪岭后边嘅地方相遇。睇个样，哑巴对于破冰呢件事呢就唔抱太大嘅希望嘅。佢应该就系想揾下赵老头佢哋班人留低嘅路线。至于陈次，就算佢当初系有留低啲乜嘢嘢，都几十年过咗去，早就已经被冰层封住咗啦。咁各做各嘅嘢，我同豆腐亦都唔多讲，带上咗探照灯啊、匕首、绳索等嘅物件，就轻装上阵，向住右边嘅一路咁啊搜杀过去。呢一种咁嘅斜坡地形呢，坡道之间係好容易有一啲空洞嘅，被称为雪泡子。喺泡子里面呢，或者有时仲会有积水添。雪域周围嘅人家就叫做不动水。呢啲就係埋藏喺雪泡子里面，永远都唔会封冻嘅雪水。据说用呢啲水嚟洗隻眼有明目嘅功效啊。不过不动水往往是意味住空洞，如果是小的雪泡子，充其量就整湿你的裤鞋的啫。但是如果是大一点的雪泡子，恐怕就可能直接将人就吞埋入去。越向前走，我就越察觉到地形越来越陡峭。上雪岭呢就没踩到什么空洞，反而来到这里就已经踩了三个了。眼睇住喺前方嘅地形啊，更加陡峭，而斜坡里边嗰啲雪锥就林立，高低错落就好大，恐怕有好大嘅空洞。 我就将腰间嘅绳索解咗落嚟，同豆腐就绑喺个腰上边，中间就间隔住十米，然后对佢讲：我话行前边，你咧万一踩到咗啲雪豹子，你就能够拉住我吓。豆腐就好紧张咁讲：啊，咁如果你跌咗落个水入边，嗰啲衫湿晒，哇，咁好冻噶嘛。佢就仲有心情去关心呢一个，我一时之间就无语咁讲：唉，冇事，我嘅衫湿咗就剥你嗰啲啦。讲完就同豆腐拉开咗距离，两个人就靠住个绳索连接住，前后相隔就十米，沿住眼前危险嘅雪道就前进。我嘅手里边就带咗铁签，就系土夫子用嚟插入地底，然之后去判断震撼嘅工具，好细，好似个西洋花剑咁细。一路走呢，我就一路用佢系咁督探，亦都有惊无险咁避过咗一啲雪豹子。呢一段路程话长啊唔长，话短啊唔短，足足有四十几分钟。就快要行出呢一个地貌落差嘅时候，突然之间，我条腰嘅绳索一紧，跟住传嚟咗一股大力，将我向后一扯。我一惊之下，手里边嘅铁签就跌咗喺地上，即刻就扯住咗离我最近嘅一块菱形石头，咁样先稳住咗身形。然之后向后一睇，我啊嬲到眼都直埋，身后边嘅豆腐竟然啊冇咗人影，而后边出现咗一个大雪窿。我求先先探过呢个地方有个大雪豹子嘅，因而我就兜咗路，仲提醒个豆腐唔好踩落去。佢点解而家反而跌咗落去噶？哎呀，真系唔怕狼一样嘅敌人，就怕猪一样咁嘅队友啊！我先系为咗豆腐嘅离谱嘅怒发冲冠，痛心疾首，跟住就只能够接受现实啦。系咁就扯条绳索，嗱嗱声去捞人。嗰、那个雪豹子嘅范围大概有六七米，为咗避免佢会继续扩大，我就只能够从个边缘啊兜过去，而里边已经传嚟咗豆腐嗌救命嘅声。我即刻就揾到咗一块比较大嘅石头，匿到咗喺呢个雪石后边，用呢个嚟借力就收动嘅绳索，咁样先将成身都系雪嘅豆腐啊拖咗出嚟。佢又趴喺个地上，嘿声咁扯住气，我乜嘢都唔讲，对住呢条友嘅啰柚啊，先伸两脚踢到佢啊，嗷嗷声喺度系咁叫。我依阵时先闹，得啦你，你条友仔啊真系天才啊，正经事一样都唔识，净系啊成日同我捣乱，你系咪天神派你落嚟折磨我噶？豆腐啊，眨咗一眨眼，委屈咁讲：我本来啊兜住走嘅，但系咧，我突然之间见到只兔仔，所以一时之间唔记得咗咁啊。我讲：好嘢好嘢，你继续老作啊你！你啊唔应该嚟倒斗，亦都唔应该去画画，你应该去写童话故事，你知唔知啊？喺呢个雪山里边，寸草不生啊，点会有兔仔啊？兔仔靠食乜嘢啊？唔通靠食雪咩？豆腐听到之后即时嬲怒咁讲：哎，唔信就算啦，反正我真係睇到咗。我正喺度打算继续同佢讲话，犯错就唔紧要，就千祈唔好咁死皮烂白咁唔认。点知道我讲话都未开口，我突然之间就睇到咗一个奇怪嘅现象，就係喺豆腐身上边嘅衫係干嘅。除了黐了啲积雪之外，是并没有落到水。我心想奇怪啦，唔通咁大嘅雪豹子竟然是干嘅？雪豹子嘅形成主要是因为内部积雪融化，或者是雪下边嘅地下水流动而导致嘅。一般情形底下咧，里边是会有水。冇水嘅话咧，大部分都唔是真正嘅雪豹子，而是动物嘅豆。唔通真係有个大窿，唔係雪豹子，而係乜嘢动物嘅巢穴？冇可能㗎，呢个地方冇生物嘅生存条件㗎嘛。我猛然之间就諗到咗雪人，心諗弊啦，唔通又撞到咗一个雪人嘅巢穴。咁一諗亦都唔顾得再去教训豆腐，即刻将佢扯上嚟讲：呢个地方可能有危险，快啲走啊。豆腐仲唔明白啊，佢係一副傻哈哈咁嘅样，係要证明自己嘅清白， 系都要捉住嗰一只兔仔嚟俾我睇。我一见到佢咁嘅样，亦都横起上嚟啦。我话讲：你老板你啊，我错啦，得唔得啊？我向嗰只兔仔道歉，快啲走啦！豆腐掹埋个鼻唔理我，佢又讲：嗰只咁嘅兔仔啊，好似系一齐被埋入咗个坑入边啊！我哋揾下。讲完，佢就踎喺个坑边向里边系咁睇，我就嬲到真系呕血啦！只能够跟住向下边一睇，不由得就窒咗一下。兔仔就冇睇到啊，喺呢个雪豹子下边，显然系一个冰洞。嗰、那个痕迹一眼就睇出系人工用啲钻头一类咁嘅嘢搞出嚟嘅。我即刻意识得到，吓呢一个系个重大发现。豆腐就跳入咗呢个冰坑入边，喺个雪堆里面翻找。佢又冇揾到只兔仔，显然就好着急啊！佢又讲：哎呀，真系有兔仔噶，红色噶，特别罕见啊！我打断咗佢讲：哇，咩红色兔仔啊？豆腐咧就肯定咁岌咗下头讲：系啊，红色噶，我又唔系色盲，唔会睇错噶。我听到佢咁讲，刹那之间就觉得汗毛倒竖。细个嘅时候，爷爷同佢讲故事。就鍾意讲一啲古灵精怪嘅嘢嘅，佢同我讲过一个红兔仔嘅故事。嗰、那个时候爷爷嘅故事背景呢多数都喺农村啦。佢又话有一对农村嘅小夫妻，个仔就俾人哋拐咗，两公婆就好伤心啦。有一年佢哋就去旁边嘅雪山里面就采松子，突然之间就唔知道喺边度飙出咗一隻红色嘅兔仔喎。佢两公婆就好好奇咁去睇下呢，嗰隻兔仔忽然之间拧个面过嚟，嗰块面显然就係佢死咗嘅仔。个兔仔一拧转个头又消失咗，佢哋諗唔通个仔唔係被拐卖咗，而係贪玩入咗呢个雪山里面出咗事。于是佢两公婆就喺呢个红色兔仔出现嘅地方开始挖掘，果然佢就挖到咗佢阿仔被雪藏咗栩栩如生嘅尸体。那个妻子啊，将个仔嘅尸体嘅揽喺个怀里边，好伤心咁样喊啦： 哎呀，仔啊，妈妈愿意替你去死，你醒下啦！ 这个时候，佢怀里边嘅尸体突然间就擘开只眼。悠悠咁讲： 妈妈，你对我真系好啊！ 紧接住，尸体就擘开个嘴，露出咗成嘴嘅绿色獠牙。故事嘅结尾我唔知道啦，因为嗰阵时我年纪细，好惊，就冇敢继续向下听。爷爷话俾我知，红色兔仔系呢一个冤魂勾人嘅手段。睇见咗，千祈唔好揾啊！我啊觉得而家我嘅颈就发晒汗，即刻就伸出手讲：喂，唔好揾啦，我拉你上嚟。豆腐一听仲想讲啲乜嘢，我话厉声咁讲：嗱，你再讲多一句，一阵你就知死。平时呢，我哋两个喺度吹水啊惯咗，呢阵时豆腐见我嘅面色啊唔多妥，即刻就缩咗一缩条颈，亦都唔敢再多讲嘢啦。就住我隻手就爬出咗个雪窿。 好啊好啊，继续行啊，我唔揾啊。 我讲唔使再向前行啦，你睇呢个雪窿嘅边缘有磨痕，应该呢係用一啲小型嘅冲击钻一类咁嘅嘢搞出嚟嘅。切，我哋返去叫人啦。